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6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表示，本轮全国新冠疫情有望在2到3个潜伏期内能够基本控制。 京城京市，北京升级来返京人员隔离政策，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京一律实施14天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 北京升级住房限购政策，达到限购标准的离婚双方，离婚3年内不得在北京购房。 国内方面，全国防疫形势严峻复杂，为您梳理全国多地疫情发展变化。 国家电影局明确，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暂不开放。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加强防控，补齐短板，才能赢得战役最后胜利。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单日新增病例数再创新高，日本政府决定扩大准紧急状态范围。 财经资讯，商务部披露，去年全国医药商品销售2.4万亿，西药占比超70%。 前沿科技，最新研究证明，中国科兴疫苗能有效对抗新冠病毒伽马变异毒株。 旅游文化资讯，中国乒乓女团横扫日本夺得金牌，实现4连冠。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有关情况，回应当下公众关心的防疫热点话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本轮新冠疫情总体形势可控，只要各地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疫情在2到3个潜伏期内能够基本得到控制。 目前啊，全国呢已经有15个省发生了疫情，也出现了确诊病例。那么各地呢都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呢，按照疫情防控方案的总体要求，结合各地的实际呢，积极采取措施。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疫情总体形势可控，但是呢，由于本轮疫情啊波及范围大，人群面广，加之呢多个不同来源的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疫情叠加，增加了整个疫情防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只要各地呢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我想呢，疫情在2到3个潜伏期内能够基本得到控制。 发布会上呢，贺清华说，目前国内外相关科学研究和疫情防控实践证明，德尔塔变异毒株并没有导致新冠病毒生物学特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传染源、传播途径基本清楚，现有防疫防控的措施仍然有效。 贺清华表示，现有的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能够降低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风险，减少感染者的传播力，有效降低感染后的重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说，调查结果认为郑州6院疫情系院感事件，与南京此轮疫情没有关联。我们来听他的介绍。 应该说呢，获悉郑州6院啊发生聚集性的疫情以后，我们高度重视，马上呢就派出了工作组，与当地的专家一起呢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联合调查。调查的结果认为，这是一起医院感染事件。通过呢基因测序，那么对确诊感染的患者他的致病毒株进行基因测序分析以后，与呢这个定点医院收治的 一位境外输入的感染患者，他的基因测序是高度同源，同时呢也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应该说这起的感染呢与南京的感染没有关联。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呢，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介绍，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给今年全国学校的秋季学期开学带来不确定性。教育部近期正在会同各省级教育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研究今年秋季开学以及防控工作。近期呢，教育部还将在开学前发布通知，部署今年秋季学习工作。 刘培俊介绍说，各地学校具体的开学时间安排、方式的选择，以及疫情防控措施和教育教学的安排，各地呢要一省一案，因地制宜，一校一策，因校施策，确保适应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做好开学的安排。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司长林伟在发布会上说，全国海关在海陆空口岸对入境旅客严格实施健康申明卡核验、体温检测和医学检查、采样检测、病毒测序等措施，做到四个闭严，对所有的健康申报事项必须严格开展核验，对所有疑似人员必须严格实施排查，对所有进境旅客必须严格进行监测，对所有检出的阳性必须严格第一时间上报。 此外呢，海关部门还迅速升级航空口岸防控措施，重点强化机组人员的疫情防控，对国际航班客户及机组人员严格实施口岸卫生检疫和采样检测，与地方联防联控机制手递手，实现紧密接环的这种闭环管理，最大限度的遏制疫情通过口岸输入。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在发布会上说，全国各地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未出发的旅游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的旅游行程，已经在当地的旅游团队必须暂停在当地的旅游活动，配合做好相关疫情排查工作。 根据文旅部的数据，截至8月4号，全国已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52家 A 级旅游景区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疫情防控要求暂停开放。 文旅部表示，下一步将会结合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管理措施，对跨省旅游活动进行联动管理，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暂停跨省旅游，待跨省域内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之后，再恢复跨省的旅游活动。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北京方面，我们先说一说北京市第232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办公室成员、市党的建设研究所所长王大广表示说，北京对国内来京返京人员社区村健康管理有关政策进行了优化和升级。 那么对国内的中高风险地区已经来京或返京的人员呢，要一律实施14天的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中高风险来京返京人员当中不具备居家观察条件的要实施集中观察。 同时王大广表示，北京进一步严格社区村聚集性公共场所扫码登记、预约限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对于社区村非生活必需的棋牌室、麻将室、娱乐室等密闭活动场所要应观尽观暂停开放。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董义军表态，北京警方始终对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零容忍。 近日呢，市公安局发布了相关的通告，明确对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进出境、进出京等疫情防控的决定命令、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医疗和防疫工作秩序等8类违法犯罪，将依法严厉打击处理。 会上呢，董义军还通报了2起近日查处的涉疫情防控典型案件，一例是2名男子编造不实信息并转发扩散，引发部分群众的恐慌；另一例是某男子上班时与商场保安员因为验码登记问题发生纠纷，并且辱骂踢踹华商保安员，严重的扰乱商场疫情防控秩序。目前这2起案件相关人员都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当前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董义军表示，希望广大市民群众认真遵守防疫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的防控工作，主动关注宣传官方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对于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处理。 发布会上，北京市文旅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表示，首都文化和旅游行业需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管理措施，公园、景区、名胜古迹按日最大承载量的60%限流开放，合理控制外部来京人员的预约量。 此外，暂缓新审批大型经营性演出活动，已获得批准但还没有举办的演出活动延期举办，继续暂缓涉批审批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的演出活动，暂缓新审批演职人员从外部进京举办的营业性演出活动等等。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防控策略的要求，从昨天零点起，北京地区的各车站对进站旅客100%的查验健康码，绿码通行，黄码红码不得进站乘车。 目前北京各车站都在进站口加派了人员进行人工核验健康码，并通过广播提示旅客，请旅客提前打开北京健康宝，方便工作人员的查验。 昨天，北京市商务局发布8条通知，督促各商业服务业企业从严从紧做好商业服务业的疫情防控。具体措施呢，包括严格落实戴口罩、验码、测温、通风消毒、一米线、高温限流等防疫措施，加强员工的健康监测，做好个人防护，按要求进行人员环境定期核酸检测，确保首都商业服务业的运行安全。 昨天上午有媒体报道说，北京明确5月31号后按规定生育的三孩可享生育奖励假30天。记者随即呢向北京市卫健委核实了解到，这只是过渡政策，目前国家正在修改相关立法，北京市也将会按照国家要求加快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新的条例出台之前，目前仍属于过渡期。 据报道呢，在过渡期按照规定生三孩的家庭可以享受目前二孩政策的奖励措施，也就是在2021年5月31号之后出生的三孩的家庭呢，可以享受除国家规定的假期之外，还有30天的生育奖励假，其配偶享受陪产假15天。女职工经所在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呢，可以再增加1到3个月。新的条例出台之后，将会按照新条例去执行。 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公告，针对离婚购房出台新的调控政策，从明天起开始施行。按照新规，如果家庭拥有住房套数已经达到限购标准，那么自离婚起3年之内，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北京购买商品住房。 不过呢，对于正在办理的离婚情况不受新政影响，也就是说，在新规施行前提交了离婚申请还没有正式登记的，离婚之后仍然按照原先的政策，不按照新规来执行。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获取购房资格之外，有些家庭还会因为房产交易中希望获得满5为1税收优惠而离婚。目前呢，相关部门也正在研究申报相关政策，包括夫妻离异一定时期内，任何一方都不得享受满5为1税收优惠。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全国各地疫情发展变化。湖北省武汉市昨天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汉市全员核酸检测完成采样903.9万人，完成检测378万人。昨天发现并报告3例确诊病例，12例无症状感染者。截至8月4号的24点，武汉市累计对63个小区、11个工地实行了封闭管理。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新闻办的消息，昨天海口新增1例确诊病例林某勇，是美兰机场货运公司搬运工。昨晚海口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据初步判断，新增病例与此前确诊病例胡某没有关联。

我们必须在公共场所做好个人防护，遵守相关防疫规定。应接近接者应该尽快完成疫苗接种，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让我们补齐短板，共筑防线，坚持坚持再坚持，直到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都会好的，我们在一起守望着晨曦，没什么过不去。都会好的，传递着爱心，一次次逆行，每个人都守护着大地。人们都在虔诚的祈福，点亮了战争，拉住心，连着心在一起，所有人发光，感受着力量，不管怎样一直在一起，害怕情牵着。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你好于浩。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天气吧。 今天早上凉爽舒适，现在快八点了，城近郊区的气温呢普遍在23到24度。那么从天气形势来看，今天并没有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天气也比较稳定，大部分时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那么下午最高气温呢可达32度，就是午后天气啊依然是比较闷热。那么由于下午到傍晚啊这个不稳定能量的加剧啊，预报呢会给北京带来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这个降雨主要集中在山区，时间不长啊，雨量不大，对城区的影响啊也不大，所以适当注意防备就可以了。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那周末呢，全工？ 明天周六也是立秋的日子。那么立秋过后呢，空气湿度是减小的，早晚啊凉爽舒适，但白天啊依然很热。明后两天啊，北京将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这两天的白天是比较适合外出活动的，就是呢得注意防晒，但较高的气温啊使得大气的不稳定能量啊要加剧。到周日的傍晚啊将有高空冷空气影响，自西向东会出现一场、雷阵雨天气。预计呢这次雷雨过程啊或许啊会影响到下周一的早高峰，所以也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于浩。 好的，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一听到明天是周六，于浩非常的震惊，是吧？感觉这个夏天还没怎么过，你又要迎来秋天了。 不是周六，是立秋。 对，我说这个周六是立秋，我刚才说什么了？ 是听到周六。 对，确实时间在不知不觉当中又走过了一个夏季。 立秋吃什么来着？ 立秋也不吃什么，你要等慢慢再贴秋膘，别着急馋了是吗？ 早上起来饿了。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气温比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会生成臭氧，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那山区呢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洗车指数今天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也不适宜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吧。 稍后见。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最好听的新闻尽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您会听到国际方面，美国专家指出，如果新冠病毒继续传播，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变异毒株。 日本单日新增病例再创新高，日本政府决定扩大准紧急状态范围。 财经资讯，商务部披露，去年全国医药商品销售2.4万亿，西药占比超70%。 前沿科技，最新的研究证明，中国科兴疫苗能有效对抗新冠病毒伽马变异毒株。 旅游文化资讯，市属公园加强疫情防控，保障游人游园安全。 中国乒乓球女团横扫日本，夺得金牌，实现4连冠。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据央视今天凌晨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如果不能控制新冠病毒传播，且更多人仍拒绝接种疫苗，那么可能还会出现比德尔塔变异毒株更糟糕的新冠病毒变体以及衍生传染病。 福奇强调，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应该尽快接种。他认为，做好自我防护就可以不接种疫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越来越多的无症状感染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给了更多人，这加快新冠病毒在各个社区中传播与变异。 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近期呢，因为德尔塔毒株传播迅速增加，新冠病毒检测量却下降了。一些官员和专家寻求广大的检测规模，同时呢，提高检测的质量。 安东尼·福奇3号在一场智库会议上说呢，美国政府正打算采取措施扩大新冠检测能力。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协调专员杰夫·金茨也说呢，联邦政府将会在增加新冠检测、疫苗供应、治疗服务等方面为各州提供帮助。 根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介绍，目前新冠病毒检测手段分为2大类，一是病毒检测，也就是诊断性检测，以确认是否正处于感染状态；另外一种是抗体检测，也就是血清学检测，可以说明是否感染过新冠病毒。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上周建议，已经接种新冠疫苗者应当在得知自己暴露于新冠病毒之后3到5天之内接受检测，而此前建议是无需检测，除非出现感染症状。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自6月份以来大幅上升， 迄今为止呢，已经累计大约3533万例。疾控中心七月最后两周汇总的数据显示，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病例占到全美新增病例的93%，在奥瓦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等地，这一比例超过了98%。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日本政府昨天决定把北海道等地现阶段执行的防疫准紧急状态扩大到另外8个县，包括福岛、茨城、群马等，以应对新冠确诊病例激增的状况。防疫准紧急状态于8号生效，预期会实行到8月31号。 日本人口大概是1.26亿，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准紧急状态的范围扩大就意味着日本大约70%人口需要遵守防疫限制措施了。 连日来，高传染性德尔塔变异毒株在日本蔓延，新增确诊病例增速加快。4号呢，日本全国的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1.4万例，累计确诊病例接近100万例。 首都东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呢，也在不断的刷新着记录。东京4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达到4166例，5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42例，第一次超过了5000例。 日本政府分管新冠疫情对策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忍说，新增的确诊病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增加，医疗系统形势严峻，重症病例过去2周增加1倍。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建议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防疫紧急状态。 东京、冲绳县等6地已经处于防疫紧急状态，北海道、石川县、京都府等5地执行准紧急状态防疫措施。相比于这个防疫紧急状态，准紧急状态措施呢，相对来说较少，仍要求餐厅和酒吧每天晚上8点前要打烊，不得向顾客提供烈酒等。 说完日本呢，再来关注一下韩国。鉴于韩国新冠疫苗接种进程多次受到断供的影响，韩国总统文在寅昨天提出要投资2.2万亿韩元，约合19亿美元，力争在2025年之前让韩国跻身世界5大疫苗生产基地。 文在寅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一场疫苗相关会议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计划。他说将把疫苗、半导体和电池列为3大国家战略技术，在这些领域增加投资，提供减税等优惠，以帮助本国企业实现关键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生产本土化。 按照文在寅的说法，为实现上述目标，韩国每年将培养大约200名医学家、10000名临床试验专业人才和2000名生物制药专业人才。他希望韩国国产1号新冠疫苗在明年的上半年投入使用。 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全德哲说，这笔投资还将用于支持韩国国产新冠疫苗的研发。现阶段呢，7家药企定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冠疫苗3期临床试验，其中 SK 生物科学公司将于本月率先启动。 连月来呢，韩国多次因为疫苗生产商推迟交付日期影响接种计划。韩国与美国莫德纳公司签订4000万剂的疫苗采购合同，但截至7月仅到货115.2万剂。路透社分析，文在寅定于明年5月份卸任，把新冠疫苗生产视为余下任期的重中之重，应以应对批评政府处理疫情不利的舆论压力。 法国宪法委员会昨天批准政府提交的健康通行证法案部分内容呢，允许扩大健康通行证适用范围等，以应对新一波的新冠疫情。 法国政府今年7月份向议会提交了健康通行证法案，并获通过，内容包括健康通行证适用范围扩大到餐厅、咖啡馆和购物中心等场所，医护等专业人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者进行强制隔离。法案随后被提交给法国宪法委员会去审核。 据报道呢，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中旬宣布计划采取强制性措施，促使民众接种疫苗。他说，所有与易感染人群接触的人员必须要接种疫苗。从7月21号起，12岁以上法国人进入超过50人的文化或者娱乐场所的时候，必须要持健康通行证。从8月9号起，健康通行证的适用范围将扩大到餐厅、咖啡馆和购物中心等场所。 法国推出的健康通行证包含持有者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或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等信息。法国政府此前多次表示，希望健康通行证法案获得议会和宪法委员会通过，并且于8月9号起生效。 关注完疫情方面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昨天签署政令，设定到2030年零排放汽车销量占到新车总销量50%的目标。零排放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法新社报道说呢，这项政令将会推动美国电动汽车的发展，与中国竞争，并且解决气候危机。此外，拜登还计划收紧燃料消费、汽车排放方面的法规。 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迪斯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到2030年实现电动汽车销量占新车总销量40%到50%。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支持这一举措，称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准备好制造这些电动汽车以及其中的电池。 路透社报道，拜登呼吁政府支出17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243亿元，以促进电动汽车的发展，包括1000亿美元用于消费者的激励措施。目前，美国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中有75亿美元用于建设电动车的充电站。 再来看中东方面，伊朗当选总统伊布拉辛莱西昨天在议会宣誓就职，承诺新一届政府将会通过解决经济问题，改善民生。 莱西当天在伊朗议会宣誓就任总统，他在就职演说当中表示，伊朗总统选举中传递出的信息是变革和正义，伊朗人民希望新一届政府兑现承诺，伸张正义，打击腐败和反对歧视。 莱西表示，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伊朗禁止制造核武器，施压和制裁不会阻止伊朗人民追求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合法权利，必须解决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伊朗支持任何有助于解除制裁的外交机制。 莱西在谈到地区政策时说，伊朗将重点发展与邻国的关系，地区危机必须通过真正的地区内的对话来解决，他将向地区内所有国家，尤其是邻国伸出友谊和兄弟之手。 资料显示，莱西1960年出生在伊朗东北部的马什哈德，2014年被任命为伊朗总检察长，2019年开始担任伊朗司法总监。在今年6月18号举行的伊朗第13届总统选举当中，莱西以近 62% 的得票率胜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8月3号批准莱西出任总统。分析人士认为，莱西上台后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重振伊朗经济、防控新冠疫情和摆脱美国制裁等。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美专家李路野。路野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欧元的情况。 好的。那么欧元对美元呢，昨日冲高回落，收报于 1.1834， 基本上和前天持平。基本面来看呢，欧美经济复苏分化并不明朗，这也是近期欧元走势缺乏涨跌方向的重要原因。美国方面，经济复苏最大的问题在于就业，七月 ADP 就业人数较上月折半，跌幅超过预期，显示就业市场恢复存在较大变数。本周公布的欧元区制造业 PMI 62.8，较前值小幅下降，而美国七月制造业 PMI 录得63.4，高于预期和前值。整体来看，欧洲经济复苏步伐落后于美国，这令欧元承压。货币政策环境上，疲弱的就业数据令美联储提前缩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减弱，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之势不减。二季度流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势头随着全球疫情的新变化而减弱，货币宽松政策有望进一步延续，短期内对欧元有利。但是持续近两年的超级宽松环境，目前来看不仅造成了通胀的高企，也影响了劳动市场的恢复，其持续性令人担忧。展望后市，潜在的加息预期对美联储对美债收益率形成支撑，美元呢有望获得支持。技术面上，上周以来的下跌显示欧元的卖压严重，技术指标上缺乏明显的方向，短期走势并不明朗。中期看空欧元对美元，目标为1.1760，止损1.19。主持人， 那么作为这个避险资产的那个日元最近的这个投资机会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么。美元对日元呢，昨天收报于109.77，涨幅达到0.26%。日元近期的表现呢相对强势，个人认为呢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持续下跌，目前这一指标呢已经来到了1.2%一线。 展望后市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关键的支撑位置，1.2%的水平呢，接近于从去年的历史低点反弹后的50%的回撤。个人认为呢，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十分有限。那潜在的反弹呢，将支撑美元对日元的表现。从风险情绪上来看，美国股市和金价冲高回落 ，VIX 恐慌指数呢是这个有所收减。那风险情绪中性呢，支撑日元的因素是不足的。技术图形上来看，连续两天的上涨呢，使得美元对日元打破了下行的趋势线，看涨美元，看跌日元，目标位110.60，止损109.40。主持人， 嗯。那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拍价。 好的，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外汇局中间价呢如下：美元呢是646.91，欧元765.79，英镑898.48，澳大利亚元477.59，加拿大元515.75，日元5.9076。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洛野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财经资讯，咱们先来关注医药行业啊。昨天呢，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发布了2020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披露去年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达到了24149亿元，其中呢，药品零售市场5119亿元。按照销售品类来看的话，西药类销售居主导地位，占比超过70%，其次呢是中成药类，占到14.1%，医疗器械类居第三，占7.4%。报告显示，医药行业销售总额稳中有升，集约化程度继续提高，持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截至去年末，全国共有药品批发企业1.31万家，药品零售连锁企业6298家，下辖的门店有31.29万家，零售的单体药店呢有24.1万家，零售药店的门店总数55.39万家。值得关注的是，药品流通行业上市企业呢，已经在国内的医药产业发展当中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去年营收总额已经达到14054亿元，同时上市企业跟药企的合作呢，也在不断增多。 商务部也介绍，国内医药电商销售持续增长，正与线下加速融合。疫情快速培养了公众线上问诊购药的习惯。截至到今年的3月份，全国已经建成互联网医院超过1100家，实现了网定电取、网定电送等运营的模式，确保了药品的安全性与可及性，成为了行业销售不容忽视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展望未来，报告提出呢，今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药品流通行业将会迎来发展新机遇，医药电商将走向规范化的发展道路，传统药品流通企业需要积极应对挑战，加快零售业务由以线下为主向线上线下融合方向去转变，形成与医药电商融合竞争发展的新格局。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能源车险的这个话题啊，随着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几百万新能源车主终于迎来了他们的专属车险了。前天晚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和新能源汽车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示范条款。与传统车险的条款相比呢，专属条款的保险责任大大扩容。 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技术与部件是电池及储能系统、电机及驱动系统和其他控制系统，这就是 人们经常说的三电。 嗯， 专属条款呢，不仅将三电全都纳入保险责任，还保障了其他所有的出厂时的设备以及车辆行驶、停放、充电及作业的全过程，给予新能源车主最大的保障。 除了主险责任的扩容呢，专项条款还设计了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附加自用充电桩失保险等等，这个六款附加险哈。另外要说的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呢，专属费率也在拟定当中。相较于传统车险的话，新能源车险的费率可能会高一些。 嗯，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股市啊。 嗯， 四号晚间对持有白酒、生长素、电子烟相关股票的投资者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了吧？ 嗯， 因为有三个大锤，哎，可谓说是深夜惊雷，锤的大伙儿都不睡觉了。 嗯， 首先，第一个大锤啊，就是科技部网站发文说，加拿大一项研究表明，部分癌症跟饮酒有关。文章说呢，酒精是全球癌症的主要原因，随着酒精消费量的增加，癌症数量将会进一步上升。 这篇文章呢，被各大财经端口广泛传播之后，一段时间持有白酒的股民不淡定了。一个大 V 就表示，以前这些负面研究成果放到白酒的大牛市里边根本就没人看，但是在熊市里，任何一丁点所谓的利空都可能会被无限放大。 哎，另外一方面就是四号晚间的新华社发文锤了一个行业。文章写道啊，近年来医学上主要用于癌小症的增高针治疗悄然兴起。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增高针其实就是注射生长激素。专家认为呢，生长激素有被滥用的苗头，可能带给使用者内分泌紊乱、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等等健康方面的风险。 随着社会需求增加，生长激素使用量可以说越来越大。国内一家生长激素龙头企业年收入连年在增长，2016至2020年的五年时间，其年收入增长了四倍还多，收入90%以上都来自生长激素相关产品。那么由于推广增高针能够获取暴利，一些医药代表用高额的回扣来引诱儿科医生滥开处方。 新华社的文章一出来呢，投资者立即想到国内生长激素行业的两家 A 股公司，就是长春高新以及安科生物。目前长春高新有13万股民，安科生物呢有近7万。昨天也就是5号开盘，两股果然是双双大跌。长春高新是一字跌停，安科生物同样是受到重挫，盘中一度跌超10%。 第三个大锤就是新华社刊发题为《警惕电子烟流向未成年人》一文，其中提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裹着绚烂外衣的电子烟在向未成年人群体透露，渗透，一些潜藏的这个风险也值得我们警惕。而且消息一出来，在美国上市的电子烟巨头叫悟星科技快速跳水，截至收盘跌幅达5.15%，振幅超过了10%。 嗯。还是跟股市有关，我们来说一下指数。昨天呢，沪深 A 股三大指数低开之后震荡走低，截至收盘，沪指报3466.55点，跌0.31%；深成指呢报14872.23点，跌0.79%；创业板指数报在3532.50点，跌0.86%。两市成交额近1.3万亿元，行业板块多数是收跌的，航天军工板块逆势大涨，近3000只股票下跌。 那综合市场分析机构的观点来看，上证指数处于宽幅震荡的区间内，而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上升趋势暂未改变，结构化仍然是市场主流。短期超跌反弹的蓝筹白马不宜太过追高，后期调整后可以分批建仓，而科技成长作为政策支持的主线，未来呢仍有表现空间，调整时可以适当的留意，关键还是要看企业在行业内是否具备着较强的进口替代潜力。 嗯，好，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这两天一个热搜话题，就是王楠夫妇要给奥运国乒的冠亚军送房子，而且算起来应该大概要送7套房子， 3500万嘛。 嗯，近期呢，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单打和男子单打决赛当中，陈梦、孙颖莎成功夺得女单的金牌银牌，马龙、樊振东呢获得男子的单打金牌银牌。 为了奖励国乒球员在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乒乓球坛的应该说是比较有名的一对夫妇王楠跟她丈夫郭斌对外就说，将会赠送给本届东京奥运会上所有的斩获金银奖牌的乒乓球运动员房产一套，每套价值500万。 哇 啊，这就意味着王楠夫妇要送出7套房子。 嗯，王楠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哈，拥有着很辉煌的运动员生涯，退役之后在商界也如鱼得水。这个企查查 APP 显示，她关联了19家企业，丈夫郭斌关联16家企业，涉及到体育、服装、酒店、教育、文化、传媒等等。 嗯，其实多位体坛明星退役之后呢，都会通过冠军的 IP 成功的跟资本联姻。 嗯， 比如说体操王子李宁，在1989年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李宁品牌，经过30年的探索，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了国际知名的运动品牌公司。拿到10多个体操世界冠军的李小鹏，他也是下海了，之后做的风生水起，成为8家公司的股东，并且创建注册了资本1.5亿元的公司，致力于创新型的体育赛事的研发和运营，并且呢为体育明星打造竞技团队。 从历届奥运会来看的话，开发商送房这都快成基本操作了。 嗯， 今年也有企业表示要送房给杨倩。 对， 在此之前呢，战徐刚啊、石智勇啊、朱婷啊、孙杨、叶诗文都有被送房的经历。网友们调侃，我和送房子之间有一个世界冠军的距离啊， 是还挺远、 哎、还有网友 自己买吧也挺难。 对，冠军代言费动辄上千万，开发商送套几百万的房子，整个小区都获得关注，注定房源被一抢而空啊、 嗯、 开发商这还是划算的。总之吧，营销也好，噱头也罢，咱们给运动员应得的奖励，大家都为他们高兴才是真的。 嗯，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沿科技的消息呢，先来关注近期巴西权威医学研究机构布坦坦研究所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呢，中国科兴疫苗可以帮助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效抵御新冠病毒的伽马变异毒株。 这研究对象呢是43774名居住在巴西圣保罗州的70岁及以上的居民。研究显示啊，各项保护率指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在70到74这个年龄段呢，科兴疫苗对预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达到61.8%，预防住院的有效率达到80.1%，预防死亡的有效率为86%。 伽马变异毒株呢，最早于2020年11月在巴西出现，如今已经在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75个国家传播。伽马变异毒株传染性是原始新冠病毒的约2倍，可以导致患者康复后再次感染。在巴西圣保罗州，伽马变异毒株感染病例已经占所有确诊病例的90%左右。 这个布坦坦研究所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研究再次确认中国科兴疫苗对伽马毒株的有效性，也为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使用科兴疫苗对抗伽马毒株提供数据支撑。 嗯，好，财经科技资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清洁能源啊。 嗯， 近日呢，未来科学城能源股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低温法污染物一体化脱除技术当中的验证的项目在岳阳电厂成功完成专家见证和项目验收。这项技术是华能原创、国际首创的颠覆性的技术。 是和常规的超低排放技术相比呢，这项技术不用消耗石灰石、尿素、脱硝催化剂，还可以回收硫和烟气当中的水分，实现了烟气余热深度利用，具有技术路线新、脱除效率高、综合效益高等显著特点。除了可以应用于大型的燃煤电站锅炉之外，还可用于垃圾焚烧、焦炉、窑炉、工业尾气等烟气污染物的脱除处理，实现污染物近零排放。 目前呢，低温法污染物一体化脱除技术这项技术已经布局了50多个国内外的专利，其中2项专利在近期通过德国专利局批准，成为华能集团第一次获得欧盟国家授权的专利项目。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市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深化文物博物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突出文博工作特点，提出了职称评审代表作清单，为文博专业人员量身定制清晰的职称评价标准，畅通了职称申报绿色渠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详细解读一下相关内容。 具体来说，这次改革设置了博物馆、文物保护、文物考古等职称专业，其中博物馆专业包括博物馆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政策法规和标准规划研究、博物馆运营利用等；文物保护专业包括文物修复、复制、拓印、监测、鉴定、保管、安全等；文物考古专业包括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 本次改革把文博专业人员分为研究型和实践型两类，对从事文博领域研究工作的人员着重考察学术水平、学术影响和应用效果，突出研究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对从事文博领域实践工作的人员着重考察技术应用、推广、创新等方面的工作业绩，突出实际操作水平和解决问题、创新方法的能力。 在职称评审时，文博专业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文物修复方案、文物保护规划、展览策划方案、文物安全设计方案、考古报告、课题结项报告、专著、教材、专业论文等最能体现自己能力水平的代表性成果提交答辩评审。 另外，北京市将对在文博事业发展中取得重大成果、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博专业人员放宽学历、资历等条件限制，这一人群按规定可以破格申报高级职称评审，同时支持博物馆等文博事业单位中的文博专业人员创新创业，期间取得的业绩成果可以作为职称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正在申请，爸爸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王明，四号就王明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米五，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就是旅游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按照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从8月1号开始，全市的公园、景区、名胜古迹按照60%限流标准控制人流规模。作为北京市民游园健身的主要目的地，市属公园疫情防控工作是怎样开展的？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上午呢来到市属公园探访，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天坛公园北门外观察。以往这个时间正是早锻炼游客出园、游览天坛公园的游客入园、客流交叉的高峰时期。由于本市公园景区限流60%的新政实施，以及限量预约错峰的运行要求，公园门口不再向散客销售门票，现在这里明显感到有些空旷。天坛公园宣传科副科长陈颖介绍了新政实施后公园游人数量的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采取了线上预约、限流还有错峰这些要求，加上全国的疫情形势，所以我们游客的数量下降了很多。现在大概每天接待游人最多在2到3万人左右，通过线上预约的票数在5000到8000左右。降低的游客呢，一部分是来自于以前窗口购票的散客，现在因为只接受网上预约，大部分的一些是旅行团的人数降低了。按照北京市的要求，天坛公园每天最大游客承载量是75000人，限流60%的新政实施以后，公园每天入园人数大概在3万人左右。 疫情卷土重来，天坛公园也加强了防控措施。北门的两条入园通道地面贴着1米线，旁边的公告栏上张贴有入园防疫须知，工作人员也在一旁提醒游人戴好口罩、扫行程码、出示健康码后再入园。 在限流60%的防控措施之外，还增加了防疫的提醒牌示，在门区售票处和展示门口设置了1米线，还针对老年人在门口设置了健康宝核验终端设备以及相关的服务引导人员。我们还在景区、殿堂等室内场所设置了口罩补给站，为游客提供方便。 在天坛公园内，不时有巡逻的工作人员提醒游客戴好口罩，不扎堆，不聚集。游客对公园的疫情防控措施表示肯定。 一进园啊，有测温的，还得扫健康码，他门口那还能帮我们扫扫， 挺好的，挺好的。这车都宣传着呢，不聚集， 还行。有巡逻吧，还有喇叭在那广播。 目前，陶然亭公园的5种255条游船仍然在继续运营。陶然亭公园宣传科科长童鑫说：“作为和游客密切接触的游船，他们加大了消毒的频次。 我们每天都会对船分批次进行消杀，也会随着人流量的增加呢，增加消杀的次数。”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妙祥流提醒游人， 各市属公园和园林博物馆都分别调整了上网的预约票量，请您提前做好计划和安排，按照预约的时段到公园游览。 嗯，除了市属公园啊，首都博物馆呢也发布了消息，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从今天开始呢停止人工讲解，取消讲座，延时开放等聚集性的活动和服务项目。 首都博物馆内外每天都会定时消毒，观众呢必须要提前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实名预约参观。另外呢，原定于8月7号和8月14号举办的2场中国馆藏文物保护系列讲座暂时延期。 而原定于8月13号、20号、27号在石景山区文化中心举办的稷下博坛公众课堂也将会暂停，讲座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奥运会哈。昨天晚上呢，在东京奥运会女乒团体决赛当中，由陈梦、孙颖莎、王曼玉组成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这是国乒本届奥运会得到的第3枚金牌了，也是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第34枚金牌。我们来听一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北京时间8月5号，2020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落下帷幕。由陈梦、孙颖莎、王曼玉组成的中国女乒以3-0完胜东道主日本女乒，实现了奥运会女团4连冠。虽然27岁的陈梦、20岁的孙颖莎、22岁的王曼玉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女团比赛，但是他们从1/8决赛开始，每轮淘汰赛都以3-0横扫对手。赛后，首局与王曼玉搭档出战双打比赛的陈梦表示：“ 其实我们三个是奥运会新人，而且这次的团体赛，其实我们三个组合在一个团体，真正是靠我们自己亲手去拿这个冠军，也是第一次吧。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吧。我觉得今天因为我自己打的是双打嘛，等于说是跟两个年轻的队员蹭了个冠军。因为我今天双打相对来说不像他们单打的这种任务跟压力那么重，但是我觉得第一场的双打其实今天也是打得非常激烈吧，因为第一场球作为团体赛来说也是比较难打的，而且第一场球要打出全队的气势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看到了他们俩的这种拼杀，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吧，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说是三个人实力是最强的，而且非常有信心对于我们的团体。 第二个出战的是小将孙颖莎，他的对手是前不久在单打半决赛中被他横扫的伊藤美诚，结果孙颖莎再次3-1轻松击败对手。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还是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吧，打的相对来说确实比较每个人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发挥都不错吧，整场团体赛来说第一场双打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吧，所以说我觉得他俩首先在第一场双打上还是给了我们整个队伍很多的气势吧，然后我觉得再一个就是后面我跟曼玉的两场球吧，我觉得自己再次面对伊藤吧，我觉得其实还是能够在奥运赛场上我非常享受比赛吧，整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很多吧，虽然梦姐她说她跟我俩蹭了冠军吧，但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永远是一个集体吧，我觉得她在这个队伍也起到一个带领我们两个人的作用吧，相对来说因为她也是年龄相对来说比我们大一些吧，所以说今天这个冠军我觉得还是首先祝贺我们三个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三个的付出吧还是得到了收获吧，然后也希望未来我们三个能够全力以赴继续一起拿更多的冠军吧。 第三盘比赛，王曼玉3-1力克日本乒乓少女平野美宇，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 像莎莎说的，我们这一次打得非常有气势，然后也是打出我们年轻人的这种精神面貌。然后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没打够吧，还想接着打，还想再去展现自己，然后为国争光。然后我觉得确实我们这一次团队凝聚力非常强，然后不管是梦姐起到一个大姐的作用，然后包括莎莎，我们整个气势整个这种面貌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决赛还能够放开去拼，然后去展现自己。 本场比赛取胜之后，中国女乒把与日本队的历史交手记录完美的扩大到了16-0，这枚金牌也让中国队成为自团体赛进入奥运会以来四届奥运会的唯一冠军，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三金，也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34金。 确实昨天这个女乒的决赛看完觉得特别特别过瘾，而且打得非常非常精彩哈。那么之后很多花絮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比如说这个孙颖莎还有长头发的时候特别漂亮啊，陈梦呢这个在赛场上在领奖台上啊，不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说我是 到底在哪儿 跟他们蹭了一个冠军，但是两位小将马上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哎，三个人其实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啊，然后就获得冠军。应该说本届奥运会让我们真的看到小将们的实力。那么在跳水赛场小将光彩依然夺目，而且这个有三次全红婵都跳出满分这么一个动作，而且全红婵还是我们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刚刚14岁。 就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说这个奥运会的参赛年龄有没有限制啊？这一般来说奥组委是建议各国自己来定，那么大家有一个不成文的像一个约定一样，基本13岁以上的这个岁数年龄就可以参赛了。 对，伏明霞当年是13岁300多天，全红婵是刚刚比伏明霞大一点点，是第二小的我们出征的这个运动员 冠军了。 其实在跳水的女子10米台半决赛当中，全红婵这个跳水就已经看不见水花了啊，解说员都说像吸水机把水都吸进去了一样，怎么一点水花都没有。不少网友看完都惊呼说，全红婵你会水花消失术吧。 是个魔术师出身啊。 哎，是。 在田径赛场上，昨天咱们中国代表团表现同样让人称赞。 对， 昨天进行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啊，中国选手朱亚明17.57米啊，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亚军，也创造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奥运会最好成绩。 同样是田径赛场呢，男子和女子4×100米的接力赛当中，中国男子女子接力队双双都晋级决赛了，其中由梁晓静、葛曼棋、桂芬和韦永丽组成的中国女子接力队是以42.82秒排名小组第三，成功的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女子4×100米接力时隔21年再次挺进了奥运的决赛，让我们期待今天晚上啊，中国田径队可以再创佳绩。 对，男子的这小伙子们跑出了37.90秒的好成绩哈。 也非常 好。说到对今天的比赛，咱们这个赛场上将会进行的是乒乓球、足球、沙滩排球、曲棍球、空手道、田径多个项目比赛。中国军团有望在女子竞走、乒乓球男团上，锁定金牌。 真的很期待乒乓球男子团体啊，因为无疑应该算是今天比赛当中最具优势的一个项目了。马龙、樊振东已经包揽男子单打的冠亚军，许昕现在还是很遗憾，还就是摘得一枚银牌，银牌也已经很好了。希望在今天啊，跟德国队的对战当中呢，许昕能够弥补这遗憾。 对，另外呢，咱们说空手道，其实它是本届奥运会才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但是中国空手道国家队成立时间其实并不算晚。在这个项目上呢，尹笑言在此前的奥运会积分赛中排名榜首啊，2017到2019年之间拿下了3个冠军，包括雅加达亚运会的金牌。那本届奥运会尹笑言是具备着不俗的冲击实力的。 在今天女子标枪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吕慧慧也有望冲金，她曾经获得世锦赛1银2铜、世界田径钻石联赛2次摘金，本赛季曾经投出过66.55米的世界第四好的成绩。 奥运会比赛打得很热烈，那么一些不法网站却盯上了奥运直播这个金矿啊。由于呢，盗播技术门槛低，法律维权成本高，公众的版权意识仍有待提高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目前的网络盗播体育赛事仍然是屡禁不绝。近期的东京奥运会，包括欧洲足球锦标赛等等，都被一些网络平台侵权盗播。 根据东京奥运会赛事直播版权方监测系统显示，自7月21号首场赛事开始以来呢，已经发现42 家网站侵权点播比赛。 我们看到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规划当中呢，要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立法。专家认为呢，解决体育赛事直播盗播治理难，应该要多方发力，多为施策。 记者从国家版权局也了解到啊，东京奥运会期间，国家版权局呢将会在三方面加大监管的规范力度。一是重点打击公众账号，特别是短视频直播平台账号未经授权集中批量在网络平台上上传传播东京奥运会赛事节目行为。二是严厉打击公众账号提供奥运会节目盗播链接行为。三是着力整治网站 APP 等未经授权非法转播奥运会赛事节目的行为。 还是体育方面的一个重磅消息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在官网发布声明，确认阿根廷球星梅西将不会继续为俱乐部效力了。 巴萨俱乐部在声明当中说呢，尽管俱乐部与梅西双方都已经达成了在这一天签署新合约的协议，但是由于经济和西甲联盟相关政策等原因，双方无法正式将协议落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梅西将会无法继续为巴萨俱乐部效力，双方都对这一结果表示深深的遗憾。巴萨俱乐部感谢梅西对俱乐部的巨大贡献，并且祝愿他未来的个人生活和事业一切顺利。 这名阿根廷巨星啊，自2000年成为巴萨青训营一员以来呢，截止到目前，已经为巴萨一线队出战了777场正式比赛，打进了672个进球，累计帮助巴萨赢得了35座冠军奖杯。此外，他以巴萨球员身份也赢得了很多很多最佳球员奖项，包括6座金球奖。 好，再来说一说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受到疫情的影响，原定于8月14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延期举办。组委会将会密切关注疫情的防控进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公布电影节举办信息。 昨天，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北京市各大剧院也纷纷发布消息，宣布取消或者推迟近期的部分演出和活动。 国家大剧院呢将会取消立秋胡咏岩与北京民族乐团音乐会、湖南皮影戏传承艺术中心、人鱼姑娘等多场演出，涉及场次的时间是8月7号到15号。在此期间，经典艺术讲堂、契诃夫经典作品围读赏析会等线下活动也会取消。 那保利剧院将取消8月12号到14号、8月20号到21号上演的话剧《无人生还》《解忧杂货铺》，原定于11月登台的话剧《德龄与慈禧》也将会推迟开票时间。 中山公园音乐堂目前取消8月6号到22号的5场演出，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自8月4号起暂停对公众开放，原定于8月的《博宫灯》《神探艾小坡》等演出呢，也将会延期或者取消。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取消8月7号和8号的《红军的战马》《没头脑》和《不高兴》等演出。最新消息，大家可以通过各剧院的微信公众号、客服电话等实时获取。 好，北京时间8点46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的。那么接下来呢，为您插播一下我们刚刚收到的疫情方面的数据。国家卫健委刚刚通报，昨天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4例，其中呢境外输入病例44例，广东13例、云南10例、上海8例、山东8例、四川2例、陕西2例、天津1例，本土病例80例，江苏61例，湖南9例，湖北6例，内蒙古1例，河南1例，海南1例，云南1例。昨天全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27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顺丰速运收派员杨敬山，1980年出生，2020年北京榜样。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47年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2/3的地方已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进一步发展， 1947年7月至9月，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哦，恩来啊，主席，电报，朱老总说少奇病了，还挺严重。 这炎炎盛夏还要日夜抱着热水壶去工作，真是前所未闻呢。走啊，给少奇发封电报去。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它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疾风暴雨般的斗争实践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今天，各解放区的代表汇聚在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老实、真实、确实地反映各地的实际情况。这个主席台啊，大家谁都可以自由地上来，自由地发言，有什么呀就讲什么，是好啊就说好，是坏呢就说坏。我们要开一个老实的会议，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去讨论问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一部能给予农民实实在在利益的土地法大纲。 在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各解放区针对一些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成分不纯的问题进行了整党工作，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办法解决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经过整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为争取土改和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了新发展，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出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 不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刘安琪，今天为大家讲述杰桑·索南达杰用生命守护可可西里的故事。1954年，索南达杰出生于青海智多县索家乡。1974年，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他放弃了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智多草原参与家乡建设。智多县西部是一片无人区，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堂。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可可西里。藏羚羊是这片原野上的精灵。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藏羚羊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盗猎，从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 被列为国际濒危物种，因为在国际市场上，用藏羚羊的绒毛制成的沙突石披肩能卖到$50,000一条，引起了许多盗猎者的觊觎，他们纷纷涌入可可西里，以盗猎藏羚羊牟利。索南达杰曾经在可可西里看到大量的藏羚羊尸体，他们都被盗猎者剥了皮，全身血淋淋，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也更加坚定了他保护可可西里的决心。1988年，索南达杰向玉树州智多县政府提交了关于管理和开发可可西里的报告。1991年，智多县成立管理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索南达杰兼任西部工委书记。保护可可西里，反盗猎藏羚羊，是这个特殊机构的使命。后来这里又成立了高山草场保护办公室，依托西部工委，索南达杰组建了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公开向盗猎盗采分子宣战。此后索南达杰曾先后12次带队深入无人区，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猎团伙8伙，有效打击了盗猎者嚣张的气焰。1994年1月18号，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一个盗猎集团，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押送歹徒行到无人区的太阳湖附近时，索南达杰和队友突然遭到歹徒袭击，索南达杰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人们找到索南达杰时，他的遗体已经被可可西里寒冷的风雪冻成了一尊不屈的冰雕，他俯卧在地，双目圆睁，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0岁，定格在了可可西里。他的牺牲震惊了全国，唤醒了全社会对于可可西里保护的关注和重视，也召唤了更多的人加入保护生态队伍。如今可可西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在青藏公路沿线经常能看到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嬉戏的场景。目前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已超过7万只。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于浩、孙畅，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冰冰、赵逸阳，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少年强，心飞翔，断了路梦在天上，不想最坚强，泪擦干挺起脊梁，情无疆一坦荡，爱种在生命战场，恕我狂勇敢闯，我不是倔强张扬。天的国是地广多胸膛，你让天举起了年轻的力量，选择需要命到路上，人心光芒大亮，梦想的路上。